恭喜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集赞成功。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就在今天，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及全网同步直播，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Listen 21。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Listen。2, 1， 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启动21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21天变革，021的音乐传播革新，用21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格局无效流量音乐，让听觉审美回归，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FM 97.4 Forever 21 Forever Music Forever Young Listen 21 Coming Soon。 嘿嘿嘿，到了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现场放送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也是我们今天能量音乐的特别环节。我们今天的限定快闪为大家正在直播间主持节目的是 DJ 麦麦麦同学，大家好。网络上的好朋友们，我看哪一集啊？好，来来来，招个手。大家呢，同时可以呢，除了在车里面收听我们的电台节目，也可以呢，现在在新浪微博找到北京音乐广播，来通过我们的微博收看我们的直播。我现在一边那个手机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四个人营造出了40人的效果，让我们欢迎天团 FIR 飞儿乐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我是阿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亚海瑞。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R 的团长金明老师。好久不见。 好， 哎，好久不见，明明最近见得很频繁。对，因为呢我们的飞儿乐团真的就是我今天还在朋友圈里面去 po 你们的预告和这个打卡轨迹，我会觉得说真的就是在你们身上有几个词可以提炼，就是敬业， 谢谢， 专注，认真，就是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靠谱， 感谢 靠谱。因为呢，就很多粉丝不都是特别希望你们就经常催更嘛？ 对， 希望你们可以赶快发新专辑啊！ 是， 包括我们这一次第9章的我们的钻石之心也跟大家上线见面了。 对， 在现场的时候，然后我主持你们的发布会的时候，不是也看到粉丝朋友提问说有什么心愿？就是第10章什么时候可以出？ 哎，很快， 真的很快吗？ 下承诺，对，已经在构思，已经在构思。坦白说，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哎。但是我其实我会发现，因为在整个一个团里面有像建宁老师这样的颜值担当嘛，对吧？ 我颜值担当吗？哎呀，真的太感谢， 眼力担当吧，眼力担当， 你是日行一善啊，说好话， 执行力担当，我只能说老师是执行力担当啊， 执行力担当啊。 嗯， 那阿庆是什么担当？ 我是属于这个比较 是 我颜值担当啊，哎，说得好，我颜值担当，决定了，就今天就这样改了。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建宁老师应该算是整体的，就是音乐审美的 把控， 对，把控担当。 对， 然后呢，因为这次在整张的《钻石之心》里面也听到了一首很特别的，对吧？阿庆很难开口的一首歌，对， 啊，对， 好，但是很好听。 嗯，爱在蔓延时， 我相信大家已经都会唱了， 真的哈， 真的 KTV 就可以 K 起来。 我跟你讲，今天现场，我们稍后的时候也跟大家来现场唱一唱，好不好？ 好啊， 来个现场教学，我们想听一个跟 CD 不一样的版本。 好， 对，我们的邀请众多好朋友们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路上，在家里，在任何地方收听我们的电台，就相信呢，你已经可以呢接收到我们此次飞儿乐团的钻石讯号。我们到下午的这个14:04。大家可以很悠扬的很活力的，然后呢通过我们的音乐叫醒自己的耳朵，不要太瞌睡，因为这个时候真的很容易睡觉，对不对？我跟你讲，哎，怎么突然间好像就 你没有 这时候应该睡午觉，应该睡起来了吧。 哦，我跟你讲，因为我对面是三个人的，我对面是三个人的，为了 保持自己，对，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节奏很难睡觉吧？ 对啊， 对，而且是对面三个人的，你知道吗？就因为他们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颜值在线，然后死活不戴耳机，所以你听不到我这个耳机里面的音乐有多嗨。对，立刻被 Q 起戴起耳机来， 哇哇哇！ 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啊， 对呀， 对对对，所以你会觉得我麦同学自己在那边嗨什么？ 不会不会不会。 对，这次带来的新专辑呢，其实在我们的北京乐广播此次的全台梦幻联动 Listen to One 里面，已经在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跟大家见面了。嗯，很多歌曲大家已经变作新歌变老歌了，有没有耳熟能详的感觉？ 谢谢。 那我想问一下三个人，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换一种话题和心境哈。那比如说这次你们作为如果是新人。 嗯 啊，就尤其是两位老师， 对， 都是作为新人发的第一张专辑， 对， 是《钻石之心》，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们的心态是怎样的吗？ 哎呦，这个问题不错哎、 欸， 如果是新人，我就会很紧张哎、欸。 对， 我印象中我那时候新人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哇，印象中连录一个那个电台叫大家好，我们是谁谁谁，然后都会讲到有点 卡住， 会卡，会真的会很奇怪。 对 对，但是我觉得不过还也蛮怀念那个时候啊。但是我觉得 Lidia 应该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啊，新人的感觉啊， 有吗？Lidia有吗？ 应该是有吧， 应该好很多了吧。 我很那个啊， 我觉得两年前见他的时候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青涩的感觉。学生嘛， 这次会成熟了吗？ 现在毕业了对不对？现在有毕业吗？还没有毕 业，还没有， 还没毕业，还是学生。 对、 啊、这个团真的很新鲜呢。因为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我们四点到五点的，此刻的这个限定快闪呢，我们的 Listen to One 的限定快闪、 嗯， 就是我们的有一个颜色嘛，钻石的颜色。 嗯， 我们这个时候是叫克莱因蓝，你知道这个颜色吗？ 哦、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颜色， 对 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对， 对对，所以作为新鲜担当啊、 新鲜担当，哎，这个名词不错、嗯、 ，fresh。 对啊，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是刚刚就是，其实也算是像阿金说的很新，第二张嘛，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比如说就是。今天刚开记者招待会，你是刚刚来，让你回想一下当时的感觉。 哇，我当时真的，我现在回想起当时开发布会的时候，我只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觉我要笑的脸就是已经在抽，就是我的两面嘴角一直在抽筋的那种。 为什么笑啊？ 对对对， 要拍照想要微笑。 对对，因为大家就是在从各个角度拍你，你就是要一直保持微笑。然后我最后已经笑到两个嘴角都一直在抽抽抽抽抽。然后第二个就是上台演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就是。因为他上台之后老师他们两个先出嘛，然后我是有两个台阶要下的，其实我下到最后一个台阶我摔了，我就是踩到了我自己的裙子， 第一次。 对， 知道。哎，那你 是不是哎好像老师们都不知道。哎， 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没看到。 对对对，然后我也没有跟他们说过。哎， 因为两个老师就是不管别的。哎， 对， 就是两个老师。 我感觉建议老师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就是哎你怎么没有摔的那种感觉， 那就上热搜是吧？ 所以当时你是怎么样？就是平衡感，然后有点 就当时就命太好了，就是只踩到了裙子，但是没有摔倒。 哦， 对，要是摔倒在舞台上就直接趴下了，那可就 哇塞，那真的是 那很精彩、 啊，哇，太精彩了，一辈子都是。太精彩的画面一直回放。 但是其实不管呢现场会发生什么样的突发状况，我觉得你左边右边有两个这种大神级的人物的保驾护航，作为团宠的你、 嗯、 我相信呢其实你在音乐的道路上啊，包括我自己在这个加入这个团之后的一些生活上啊，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改变和提升。 对不 对？ 包括现在发行了，对你来说算是不是全新的一个感觉、嗯、而且这次你看刚刚通过一张的锻炼就是完全不一样，我看到很多的粉丝都在说这次韩瑞进步真的非常大， 继续努力。 对，所以建宁老师，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今天是你出道的第一天， 哇，那我应该会很开心的。 我说，哎，我跟你讲，我讲完这句话，建宁老师想一想，不是吗？难道 没有？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都把每一件事都当作我第一天。 对， 其实就像来到这里，我也觉得哎很兴奋啊，因为我觉得哇，这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环境，然后介绍新的专辑， 是， 即便我们以前认识，但是可能这一年你有一些改变啊，你有一些生命的体会啊，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永葆一个第一次的感觉，我觉得那蛮重要， 就保持一颗初心了。 对， 其实我觉得 FR 这么多年的音乐的创作，然后呢无论是建宁老师阿贤老师在音乐上的纯制作的这种高品质审美的一种把控， 谢谢， 让我们飞儿乐团的音乐属性永远都是在跟自我突破、 嗯、 其实每张专辑里面都会有一些特色，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我们耳边响起的这个旋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这次的全新强主打，也是一个新国潮的风格。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锦绣梦。 好音乐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起上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几处是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心中。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只求是依然歌颂残雪独钟。 没错，我们现在正在耳边听到的就是 FIR 全新专辑第九张钻石之心里面的这首首播强主打锦绣梦，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呢。再次欢迎我们的 FIR 飞儿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FIR，我是阿 七。来，我们的这个麦是不是打开了？好，三二一，开始。 大家好，我们是 FIR， 我是阿七。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亚海瑞。 大家好，我是 FIR 的团长金明老师。Yeah. 我跟你讲，你知道他们三个人多辛苦，从早上六点就开始扫楼，扫到现在。我想说，你们就作为这种音乐界的，然后呢跑通告界的，就首度全国，对吧？我们这种魔鬼式的一种， 不会不会。 哇，蛮兴奋的， 一定是很奇妙，对不对？就是从来没有过吧？ 没有没有这样子一整天的 住在这边， 对。 然后洗发水、沐浴露都帮你准备好了，稍后可以洗个头啊。 慢慢贴心啊，我们刚刚吃的、用的、喝的、啊，全部。 哎， 所以我跟你说，稍后也有一 些保姆哎。 对，稍我跟你讲，我真的贴，你知道，就是那种 真好。 对对对， 对然后 是你真好。 是哎，怎么 聊到我身上？干嘛帮我征婚还是怎样？对，所以三个人其实说到了这个生活啊，那我觉得我想问一下，在一个团里面，因为三个人的性格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呢，包括自己的个人状况也不同，那生活上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比如说有一些哎习惯不太一样的地方？ 哦，那这个天差地远， 天差地远， 肯定不一样。 哦、来讲讲看， 比如说健人老师啊， 对， 早上啊，他大概早上七点半就开始发群组发讯息、啊，就说哎，大家记得早起啊，哎，今天要那个、哦、要做什么、嗯啊，明天要干嘛哟、啊，记得要练歌。 哦、oh, 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催更担当，哎，就一直催你， 不是催更， 晚上说要早点睡哦， 真的七点多，然后人明明没有醒，然后他说早点起哦，大家也看不到啊， 我还给阿庆 morning call， 因为他才会睡过， 还会打电话， 会哦，像妈妈一样，哎呀，阿庆起床了没有？我说早就起了，老师早就起了， 其实晚上没有起，海瑞应该永远都看不到吧？四点才起床的人，下午四点才起床的人。 韩瑞应该也没有有那么开心吗？放假就睡到四点这种。 对啊， 对， 睡到自然醒。 我属于那种晚上可能是比老师睡的晚上比老师睡得早，早上比老师起得晚。 年轻人，年轻人， 对。 所以呢，阿庆呢有没有什么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特别的特质，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秘密？ 自己招了吧，自己招了。 我招什么啊？我不知道啊。 比如， 我自己都觉得很正常啊。 真的吗？ 好，所以随便讲几个。 好，我讲一个，这个我觉得阿庆让我最受不了啊。你知道，因为我们常很多通告嘛，对不对？有时候今天到，像今天应该会到十点、十一点、 对 十二点，然后明天可能一早。 对。 然后呢，我有一次早上看他起来，哎，他怎么妆法都好了？我说哇，你是凌晨六点起来做妆法吗？ 我今天我也觉得很诧异，因为今天六点的时候，大家也为什么我们没有开直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对得起你们，因为我们就是你知道都是有那种偶像包袱。 大家 学过六点钟妆，学过六点钟妆法呀。 所以故事是什么？ 但是 他就是前天晚上根本没有卸妆。 真的假的？ 他就 我有卸妆啊， 很省钱的你。 只是没洗头。 来电台讲说，还不要吓到别人啊！ 真的好厉害， 还是有点偶像的概念嘛？ 哎，还是说你化了一种就那种就是化一次然后差不多保持一年的那种妆，有那种吧？就是那种 是半永久妆吗？半永久妆吗？ 这个我很佩服。然后头发都是发胶，还可以这样睡觉。 眉毛什么也是有半永久。 但我说实话，昨天晚上因为今天真的很早，我昨天的确我就没有洗头了。但是我 要自己爆料了， 对，但是因为是2天，我觉得还可以啦。 但是其实很多男生， 男生我觉得还好。 对， 有的时候庆哥会约我，就是妹啊，我们今天约一起不洗头，好 真的假的、啊？你是约人什么喝咖啡啊、聊天，怎么约人洗头？ 对呀、啊，但是有时候第二天真的太早，你知道吗？我就想要争取半个小时。 但是你不说真的看不出来，就是你发型完全就是感觉，因为其实很多男生的那个发型喷过发胶之后和洗不洗差不多， 对 吧？其实我很多亲戚啊，包括我一些亲戚就觉得说，哎，你之前是顺顺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洗头之前是那样子嘛，然后你洗完头之后又喷上发胶，说你跟没洗一样啊？ 对， 不是一样的吗？ 对，时间呢，对不对？ 对啊，很多有趣的事情。 老师你不懂，哎呀，这我们年轻人都讲。 所以正在收听我们电台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今天直播间做客的飞儿乐团来互动，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来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打开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我们首页，可以看到我们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的页面哈，跟我们互动，有机会得到我们今天送出的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真的很难买到的签名 CD， 是签名的哦， 对， 太棒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啊，飞儿乐团的全天马拉松打卡，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分享更多的有趣的事情，就在今天的 Listen to One。刚刚我们听到的《锦绣梦》呢，其实这里面有很特别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小聊一下。用到了四大我们的中国的乐器， 四大件， 包括 古筝、琵琶、二胡、邦迪。 哎，而且《锦绣梦》这个概念也特别好，其实想告诉大家，在人生的路上。总会有起起伏伏， 对， 有欢乐有悲伤，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应该活在当下， 对， 把自己每天这个像编织自己的生活的梦境一样啊， 对， 变得锦绣五彩缤纷， 心中还是要有梦啊，而且这个梦不一定是黑白的，它应该是绚丽的灿烂， 哦， 像锦 绣锦 绣 一样。而且我知道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自于建宁老师有一次去逛，在北京逛了胡同的时候， 我们好像前天才去胡同。对啊，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去年在北京录音嘛， 对， 那有时候放假我们会去玩嘛， 对， 就去走一走。哎，有一次我们就到那个后海， 对， 就发现有一群那个真的是国乐的爱好者，京剧的爱好者， 对， 有拉二胡的啊，然后京胡啊，然后乐琴啊，然后也有人那边唱谁的京剧小转啊，很多小调，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启发，就是说看得很感动了。他们其实年纪都很大嘞， 对， 可是很专业。 是， 对，然后我想说，哎，我们好像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呢，融合西洋的这个所谓摇滚乐，对，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生活它是一个灵感的一个来源。 对，而且听到《锦绣梦》，其实它是一个新国潮的感觉和升级，但是其实对于飞儿乐团演唱出来、演绎出来，其实也不陌生， 对， 因为我们之前也听到过，同样带给我们很多惊喜和回忆的歌曲， 对， 在我们耳畔响起的这一首，相信没有人不会唱，而且。就是特别解压的开场和旋律， 对， 也是来自我们的飞儿乐团《月牙湾》。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的16:30，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麦，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是能量音乐特别企划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的快闪限定。到我们这个时段呢，我们要为大家呈现出我们的菲尔乐团此次第九张钻石之心大碟里面的一抹颜色，就是克莱因蓝。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三位成员，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菲尔乐团，还有线上的朋友，四方的朋友，你们好。 哎，正在网络上收看我们此次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呢，也可以跟我们来招招手哈。 对、 对，来在新浪微博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啊，点进去我们的正在旋转的小圈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那今天呢，不光是我们这个点这个时刻可以进行一个直播，我们在稍后的娱乐最王牌以及呢接下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都可以呢跟三位哈、面对面的来聊聊天， 是 谈谈情，谈谈情。 哎，看到了，看到了。 是我看到阿信老师举起了自己的这个吉他。那在创作当中，好像是以两位老师为主吧，对不对？ 对。 但是好像我们的团宠Lydia 呢，这次也有了一个光辉的艰巨的任务，就是因为在发布会上有一位我们的菲尔乐团的好朋友、我们 Beyond 的叶世荣老师， 没错， 此次在发布会上给你们献上了一份这个庆祝的礼物。 没错，庆祝礼物现在就在我的手 上、 就是这把 Martin 的。等一下，人家这个这不是送给那个韩瑞的吗？ 哎，我就跟韩瑞借来玩玩的。 上面都贴自己名字了，你 没有没有， 这样写了个庆。 这个就是啊，就是纯粹借一下，对不对？然后待会他会带走的， 我、会带走。哦，好好好，所以拿到这个吉他就是是会觉得有一种使命感，是不是？ 对，就是觉得要学习写歌了，然后希望就是能兑现跟叶世荣老师的承诺，然后把自己写好的第一首歌给老师听。 哦，我以为你说把自己写好的第一首歌让老师唱，对， 让老师唱。 老师你会不会唱？反正都得唱。让老师第一次， 哇，这有点难哦。 对啊，然后也是在鼓励你可以呢加入像我们的菲尔乐团的这种多年的一种精神，这种创作原创力哈。 对， 包括我们这次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也是给予我们菲尔乐团的一种特别大的肯定和一种支持。 谢谢。 就是因为你们是这么多年来发到了第九张专辑，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原创力， 对， 而且呢完全是每一年，哪怕是两年哈，都是突破自我，以自己为一个标杆，不断的去突破。 是， 这次其实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惊喜，我们刚刚听到了，无论是有这种新国潮风格的《锦绣梦》，还是呢我们的同名歌，也非常有力量。那我们想现场要不要轻松的来一个 好啊 版本，好不好？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 我们就回到我们原创的时候， 原创的时候， 其实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编曲很繁复，但是有时候我们写歌就是一个吉他，或者像我手上现在有个。 哦， 这里面呢还是回纹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 哇！但是我觉得信手拈来多音乐啦，那我们就来一小段好吧？就当初在写的时候的状态。 好， 好， 那我们先准备一下哈，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看秋风似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于其中，千年一宿，白发青葱。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盼青山西楼。看尽八面玲珑，泪光心斗，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花月的水墨掏破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之中，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心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呜！哇哦，也太好听了吧！ 谢谢，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个特别版本的《 锦 绣 梦》， 对， 原创版。 所以呢，我们在听到这样的一个现场版本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建宁老师和阿信老师来说，其实你们更喜欢这种呈现，对不对？ 对，就是原汁原味了。对。 对，所以呢，我们刚刚好回来啊，正在为大家放送我们的飞儿乐团做客我们的此刻节目，那原汁原味的一个现场的呈现，也是跟我们 CD 里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CD 里面更多了一些怎么讲 编曲的色彩， 编曲的色彩多一些， 比较华丽一点点的感觉。 对，其实那每一首歌曲专辑里的十一首歌曲都可以做成现场版本， 可以啊， 演出的是吗？ 都可以啊，就是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就是带着一把吉他，平常自己会这样，我们写歌就会这样练习。 对 、啊，所以当时这首歌的创作就这么来的是吗？ 对，一开始就是在那时候在北京嘛。 好像我听说你们三个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写了一个更好、更厉害的《锦绣梦》。 也不是写了一个，因为我们平常 N个版本， 比如写歌，我们就拿了吉他这样随便哼。 对， 有时候哼一哼就会，刚的旋律不错， 赶快记下来， 没录。对，所以我现在都会随时，我们就会拿一个手机，然后在这边录，随时就是你可能有什么灵感，就把它记录下来，免得就到时候哇。金曲就这样啊，遗落在宇宙当中， 对，遗珠， 对，可惜的。 所以这首《锦绣梦》当时好像上次跟你聊天，你有讲过， 对， 说其实写过一个好像更厉害，但是现在也记不得到底哪个更厉害了。对 对，但我们要相信最好的版本已经被我们留下来了， 真的吗？ 对。 好，正在呢网络上收听我们电台节目，以及在车里在路上的朋友们问候大家，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大家放送的能量音乐特别环节 Listen to One Listen 21，我们全篇飞儿乐团扫楼日。那今天呢，也是从早到晚，飞儿乐团都会陪伴大家，为大家来分享自己这么多年来创作的好音乐，尤其是这一次第九张钻石级的品质4C 认证的，是不是建建老师？ 对，没错，很多不同的样貌啊，包括钻石的坚硬、钻石的柔美、永恒。 对，而且钻石真的代表了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觉， 真的， 释放出的多面性，对吧？这个色彩斑斓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当这专辑的这个主打歌跟专辑的概念，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对，所以当时怎么想到这个概念呢？ 其实那时候是因为这首歌先出来，对，那通常来说我们专辑有很多的歌嘛， 对， 那其实要想歌名我们会花很久，有时候半年，我记得有些专辑的名称呢、那歌其实出来，但是专辑名称要怎么去涵盖整个的精神， 没错。 可是这张专辑钻石之心其实我们很快20分钟达到共识， 对， 就说就是这首歌，对，我们用这首歌献给包括正值疫情的人，就说你如何去克服环境的困难，但是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还是可以跟钻石一样的闪耀跟发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给大家这首歌是正能量，然后又特别的有力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歌。 对，其实我觉得听到了你们此次专辑当中有力量的歌，包括呢有中国风元素的歌曲， 对， 然后非常 FIR 的风格的歌曲都有，然后也听到了一个其实很特别的，也是凸显出我们的新主唱 Lydia 她自己的唱功和音色， 对， 让大家去感受说，哎，这样的一个96后啊，这样的一个95后的女生，她在演绎这种非常有很难，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建宁老师这样的一个严苛的一个，对不对？严苛就今天像妈妈，明天像爸爸的一个老师。 好了好了，像教练好了，像教练。 对，又像教练。你说这三个加起来多么的可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有压力嘛？那可以塑造出自己的一个全新升级的嗓音，一个 vocal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次呢，其实韩瑞同学也做到了，在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刚刚建老师提到了说我们碰到了一个这样的环境嘛，有的时候会需要一丝丝的安慰，我觉得音乐当中可以给你很多的弥补，给你很多的能量，给你很多的陪伴。 冰冷的躺在时间的胸怀，在落幕前的留白，还有何关爱？爱转身的背影，临终的告白，该写怎样的语言，像是挚爱？活在最后一场拥抱，没留一丝遗憾，就像天空感谢飞鸟曾存在。将失去的爱，原谅我让你离开，有一天时间和解了加害与被害，将失去的人苟延了挣扎和快乐，在一朵彼岸花开，我就能够接住你把头解开。爱 转身的背影，临终的告白，该是怎样的语言将失去爱。 我们在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曲是此次新专辑当中的一首，算是柔情担当吗？一首我觉得内功担当。对，它的名字叫做 《将逝之爱》。 对，但这首歌的创作好像也有很深沉的背后的故事。 对，因为那时候当然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叫做《淋雨》，是杨丞琳主演的嘛。那因为在受到这个邀约的时候，其实它是讲是一个你的亲人过世的一个故事，你失去你的挚爱。不管他是什么原因，你一定是很难放下的，甚至非常在这个伤痛当中。所以其实大家写这首歌是，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刚好中风， 对 对，而且是很严重的中风，而且很特别是那时候莉莉韩瑞在台北，对啊，然后其实他中风的前三天我们还是一起吃饭， 对， 他人都好好的，但是之后他就整个就失智，然后也失能了啦。 对， 但我有一阵子我自己很难过，就说好像没有在最需要的时候好好陪伴自己的父亲。嗯，所以我这边也想跟大家说，你周遭会有一些人很重要的人，你要很珍惜你们的感情，特别是你的爸妈父母， 对， 你要好好的孝顺，因为有一天他可能就这样就不在你身边了。 是， 那这首歌我觉得它难在于说它是很内敛的情感，但是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痛，然后你要怎么去面对它，然后最后要选择放下，原谅自己，释怀放手，然后找到一个新的生命， 其实也是一种对爱的延续。 没错， 对， 没错，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故事。然后呢，当时 Lydia 就是有听金老师讲到这样的故事吗？在演唱之前， 因为建颖老师也说，就是他陈爸中风之前我们有在一起吃过饭吧。 对， 就是我其实是挺感慨的，因为真的就是前两天还在一个桌上吃饭，然后陈爸还叮嘱我说，哎，小姑娘一个人来台北就是蛮不容易的，怎么样怎么样，结果突然就是第三天还是第几天， 对， 老师就突然跟我说，哎，就是说我爸爸中风了。 对对， 就是真的很感慨，就世事真的太无常了，我们不要总是去想说明天什么，我明天再去给我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啊， 对 啊，明天再去拥抱她什么什么的，就在当下，就在当下，你就想要去做，你赶快就要去做。 是， 对，所以我其实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蛮有感触的。嗯，然后老师也说我其实诠释的也蛮好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整张专辑他唱的最好的一首歌。 对，因为他刚刚一出的时候，就我第一听第一次再听第二次，我会想说把这首歌适合不只听一次的歌曲。 是， 就是我给他下一个定义的话，就是一定要听十次以上，你越听越有味道。而且你越听我会想，哎，这不是就是年轻的阿妹的声音吗？我张惠妹的早，哎，因为她的整个的质感，然后呢也不是说为了追逐一种潮流，因为我觉得对于飞儿乐团去做一些潮流的炫的潮的嗨的太容易了， 对， 反而这种特别内敛的是真正能够走到心里去的。那这首歌的名字《将逝之爱》听起来有点悲伤，但是其实它背后像刚刚金老师讲的是希望你可以学会放下， 对， 也学会去铭记。 没错， 对，我们好好珍惜身边的重要的人吧。 嗯， 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也特别感谢菲儿可以创作这样的歌曲。就是我们当有的时候朋友在一起都是以开心为主，聊天啊，聊生活的一些家常啊，那很少会突然间变得像我们这样突然，哎，前一秒那么嗨，后一秒那么的沉静， 是 那么走心。但是音乐可以让我们瞬间啊，哦，通过一首歌曲一个旋律提醒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 没错， 你最惦记的那个人是谁，像雷迪亚讲的，赶快去跟他联系一下。 没错没错， 赶快去好好的爱他。 真的真的， 对，我们呼吁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无论是我们的听众粉丝，还是呢正在路上第一次收听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把爱留在当下，好好的珍惜眼前的一切。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飞儿乐团，不只是做客我们此时四点到五点我们的能量音乐特别节目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的快闪企划，同时呢也会一直持续到晚上，一直到接下来的娱乐最王牌中国歌曲排行榜男左女右，哇，都是我们台的名牌王牌栏目，那一直都会陪伴大家，让我们每一个节目的听众都可以呢去感受飞儿乐团此次的诚意和真正的这个唱念作打真功夫的好音乐。好，我们的希望把飞儿乐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也把纯粹还给耳朵。那其实我还特别想推荐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把这个气氛回来一点。 好， 刚刚有点突然间就不知道为什么感慨了。 是，嗯， 对啊， 是是， 都怪 Lady 呀，啊，唱那么深情。对啊，你怎么回事，唱那么深情干嘛？对，专辑里面有一首还是 就是我觉得很有巧思的歌曲哦。这歌曲已经想起来了， 哇哦， 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我不知道别人听是什么感觉，大家可以听听看哈。我听起来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小时候看的动画片， 有一点这味道， 有没有那个神探的那个， 当初在写的时候，它就是有点像那种卡通的那种。 对，卡通啊，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好像是我印象里面记不太清楚的名字，就是讲一个神探什么什么，他会去破案的，然后有一点这个感觉。 哎哎哎，有 对， 这个曲是我写的嘛， 很勾回忆。 当时写的时候，我想说，哎，这首歌到底合不合适唱？后来想到，哎，蛮适合莉迪亚的年纪的感觉。 对， 但是我们还有点巧思，我们摇滚还融合一 点 。还有啦，摇滚精神啦。嗯、 对， 所以这个歌的名字叫做。 恋 快乐或是悲伤，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分开，怎么又想得发慌 ？My love， yeah， 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赖在你身旁，迎着风，踏着浪，幸福像天边的凉爽。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不加糖，充满元气不缺氧，再无聊的笑话人要麻烦不冷场，就像是鱼和熊掌，我们最速配的担当，我的美只有你最懂得欣赏，不管甜蜜或是沮丧，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告白 青春了吧、嗯、就这一段呢、 啊、 我就觉得这一段就很像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 你说的是那 个 中 你说的是那个有一个动画片是破案的，但是它是好几只鸭子、哦、鸭子破案， 宝宝是这样的，就是说不是那个吗， 是 不是个 这是一个中东音阶了， 对对，那个动画片里配的就是这个， 对，它是个神探， 所以小时候听起来会有点觉得有点恐怖。 对，因为我对外谎称自己是98年的嘛，谎称自己是98年，但是好像咱们俩确实不是一个时代看的动画片，咱们俩可能看动画片不是一回事的。 但我觉得他就是有那种幻想的魅力、啊， 对， 这一转就有很多想法， 真的好会编哦！我觉得这种东西给大家记忆点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就大家会记住每首歌的灵魂，每首歌 前面你就知道这歌是什么， 对， 这是很重要的。 而这首歌真的很清爽，就是在夏天和秋天来临之际，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一份清新。而且 MV 是不是快来了？ 哎，对， 对， 8月就要发了。 哎，我跟你讲，很多我们都忽略了所有的最可爱的粉丝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他们都好听，戏精三人组太好听了。我来翻个牌子啊，狮子周。然后呢，还说鸭子侦探是不会叫鸭子侦探吧？有人说叫做宇宙警卫队，是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 有人说童年阴影啊， 真的是童年阴影。 真的，然后所有人都说好可爱，好可爱。然后说哇，太可爱了吧？然后期待两位我们老男生老师也可以来跳这个舞哈、啊。期待 MV，MV 什么时候可以能看到？ 大概8月底。 8月底， 现在正在剪， 现在在剪哈。好，提前可以放一些 teaser 预告什么的，我们可以先这个过过瘾、 啊。真的很好看哦， 真好看。嗯，拍摄的时候辛不辛苦？ 辛苦，但是很开心。 很开心。然后因为是跟我们此次的我们的一个女团合作 Seven Senses， 也谢谢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这个唱跳很厉害啊。 对，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飞儿乐团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呢，来到了我们四点到五点的我们的限定，好，特别快闪限定的时间，那时间也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但是呢我们稍后会马不停蹄的空间一小时之后上去呢这个好好的再喝个水然后呢练个琴又要下来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呢下一时段再回归直播间的打卡是在今天晚上的六点钟，娱乐最王牌的其中的一个时段，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稍后再见吧。 好的，待会我们六点钟，哎，千万不要走开啊，回来啊， 对，要回来哦。 对，然后大家可以去做个眼保健操什么的哈，然后我们稍后回来呢，继续开视频，好不好？这视频一直不关，我就一直把这个镜头打开，然后呢，让三位老师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们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飞儿乐团，我们全新专辑《钻石之心》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扫楼日正在进行中，大家不要忘记继续跟我们互动，在听听 FM 里面呢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可以呢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打开听听 FM 可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钻石之心的签名 CD， 还有更多好礼，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博和微信公众账号，都要送给大家。再次感谢我们的 FIR， 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见， 拜 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秋风起，胃口开，立秋到，贴秋膘。在8月5号至8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为家人们准备了熟食大礼包，全场熟食立减20元，新客户再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李红啊，我听说咱们平台啊又进了一款新的法国原瓶原装的红酒。 对对对，刚 好像这款红酒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海藏。 对， 哎，为什么叫海藏啊？ 它和咱们平常的这个红酒还有一点不一样啊，就是因为它是在海底进行陈酿的，所以它叫海藏葡萄酒。而且呢，这海藏是法语翻过来的啊，它本身呢叫做就是海底陈酿的葡萄酒，叫做海藏葡萄酒 就是说它这个陈酿呢是在海底， 对 把这个酿酒的这个橡木桶搁到这个海底去， 对，给它沉到海底的。 你还别说，这个还真是还挺合情合理的。你像咱们一些这个叫酒窖里边那个温度也好，或者它要求那个环境也好，好像要拿海底来比的话， 特别合适， 有点像 对吧？这就是人家那个酿酒师，人家那个庄园主啊，自己想出来的，自己想出来的法儿。为什么呢？海底您看一直是基本上恒温的这么一个状态嘛，因为阳光啊什么都影响不到它嘛，所以海水呢这个温度变化不大， 对， 而且呢是隔绝空气的啊，它这个这个整个外部环境也比较稳定，同时就是因为海底有这个洋流啊海浪啊， 它 一直 涌动， 一直按咱北京话叫雇佣着， 雇佣， 所以它里边那个酒啊一直和这个橡木桶接触，保持恒温恒湿，而且呢也老冻着，所以说这种这个海藏的陈酿的红酒呢，它味道是不一样的，特别的醇厚，而且味道特别好。 那好像据说这款酒在咱们平台跟其他的红酒相比的话，价格稍微贵点哈。 那它贵也是有贵的原因的，因为它呢这个红酒本身的味道特别特别醇厚，而且它稍微带一点奶味儿。这个奶味儿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和这个橡木桶进行接触以后，外部的这个味道啊，它散不出去，因为海水都给它隔绝了嘛，所以呢就把这个味道保留在这个酒当中了。好多人特别喜欢喝，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这个海藏红酒啊是12瓶，每瓶750毫升，是358块钱 哦。而且像这种酿的红酒呢，所以真的要尝一尝啊。咱们说一下电话，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其实可以赶快拨打这个电话，我觉得还是挺有好奇心的，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款酒，它这个包装还是挺上档次的啊。 这个包装还是真挺上档次的。就我拿到这款红酒以后呢，我特别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推荐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包装是银色为主体的，它酒封和整个的这个酒标全是银色的。后来我问了一下人家为什么用银色，就是海嘛，它是来自于海藏嘛，所以说呢那个海反射月光